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国防部今天公布107年度国军重大演训计划，以汉光演习为核心，规划三军联合作战演训。国防部说明，部队训练区分基础训练、驻地训练、基地训练、兵种协同训练以及军种联合作战训练，逐次增加训练强度，并且检视国家军事战略与固定作战计划的适切性，提升部队整体训练效能。根据规划，5月实施汉光34号演习，6月到9月实施兵种及军种联合作战训练，10月到隔年4月执行保持训练。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今天强调，基于国家安全、国防需求，还有人才长留久用的需求，希望军人年改的楼地板确保38,990元。陈忠吉指出，根据年金改革委员会的决议，现役军人由国防部掌管，退役军人由退辅会负责。现役军人的部分，国防部去年办了很多场与各地区的现役军官、士官和士兵的座谈，大部分同仁认同现役军人的年改，现在也持续与立委沟通，寻求支持。虽然军人年改的楼地板38,990元，部分民进党立委还是觉得太高，陈忠吉强调，国防部希望争取确保。国民党立委刘秀燕今天指出，我国劳基法规定产假只有8周，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已经将劳工产假定为最少需要12到14周，而且台湾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8周产假的规定却86年不曾变动。目前全球51%的国家都有14周的产假，有些国家甚至还有18周，只有14%的国家提供不到12周的产假。他决定提案修法，把产假增加到12周。受邀出席记者会的劳动部专门委员王雅芬指出，台湾产假周数与各国规定不一，内涵也不同。台湾是采各种不同目的就有不同的假，各自分立，像是产前休息就有安胎休养假可请，还有别的国家没有的产检假，所有假别加总起来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精神，也没有低于其他国家。若要提高产假日数，必须考量雇主人力调配还有裁员，需要慎重。东森国际公司董事长王令麟涉及预政弊案，限制出境、出海与住居。他已受邀前往越南考察，评估总规模160亿美金的永安商港开发计划为由，申请3月24号到4月1号暂时解除限制出境9天，同时暂停一次警局报到。台北地方法院今天裁定，王令麟加保1亿。准予暂解9天出境禁令，并且责付律师谢协昌陪同出入境。何益庭审酌，这项投资计划有助促进我国的国际商务交流。王令麟担任参访团的团长，考察目的在于了解现地投资环境，确实需要到场。而且预证弊案证人也已经交互诘问完毕，但是考量王令麟的经济能力还是可能逃亡，所以裁定加保1亿，准他出境9天。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41点，涨幅 1.33%， 成为10784点，成交金额110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360点，涨幅 1.71%， 来到2140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2点，涨幅 1.37%， 240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4点，328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8点，1095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02点，涨幅 1.68%， 来到3038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上涨43点，涨幅 1.27%， 来到3482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253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3.9分，成交金额2亿5300万美元。日元106.22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2346美元。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和马祖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时晴。北部地区预测气温18到19度，中部22到25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1到23度，澎湖19到20度。

十年之前，你能够想象到你十年之前，你还记得十年之前你跟谁在一起吗？ 十年之前，我记得我那时候可能刚认识影响我人生没多久的精神领袖 啊， 没想到十年之后，他带领我往人生更好的方向去。那一名精神领袖， 你不要等一下之后铺陈这么久讲出来不是我，你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想不到第二个人的名字。 好啦，就最近呢，这非常非常非常红的一首歌曲。今天呢，既然是劲歌排行榜，其实我有吓一跳，就最近的这个以前去钱柜唱歌的时候，那个右是右手边那一块吗？就是所有的总排行榜，常常你都会有一些 国语歌曲排行榜， 总排行榜你都会看到一些老歌。 嗯， 但现在去不是耶，现在去就是那个排行榜上面也都是新歌， 都是什么兄弟本色、911 ？No， 是已经被中国入侵了。 是薛大壮， 对，是大壮，是薛之谦，是黄明志，是王力宏。 嗯。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在歌唱 KTV 排行榜当中前五名当中的唯一女生，一样也是首新歌，然后就讲到了歌曲里面就讲到了十年之前的那一段恋情，至今仍然放不下，阿妹张惠妹连名带姓。 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也错过？我没有把握。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出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 是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要是我们要错过，就别再回头。 都已经过去十年了，为什么还会放不下呢？在收音机旁边或正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你，也曾经为了一段你觉得刻骨铭心，可能对方根本觉得是个屁的爱情而放不下吗？ 那如果十年前你买到一档股票，你觉得稳赚不赔，没想到它害你惨赔，已经不是倒赔哦，是惨赔进去，你会觉得非常愤怒。你觉得十年后你还会借那只股票吗？ 为什么要把浪漫的氛围全部又拉回现实跟那种铜臭味来呢？我最近在很直接的反省自己，就是我的铜臭味是不是太重了？ 没有，我只是想说可能就每个人会影响他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很重感情，他就说啊，我刚差点攻击双鱼座的就是很多很感性啊，然后软绵绵，然后很容易就很受伤的女性，那也许十年对她来说真的忘不了。如果对你来说钱投资相信自己，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很重要，却害你就是被捅两刀，你可能也忘不了。 因为我没有赔到什么身家全部都输光光那种，可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感情真的还是比较痛的，跟金钱比起来，毕竟那是身外之物，可是感情好像是身内之事，好像是心的事情，所以受伤了真的会很痛，就是会记这件事记一辈子。 那你还记得你之前那26次的痛吗？ 你不要帮我随便乱加，不过6次。 哎，你自己放歌。 哎，我是真的没有说谎。 从来就不会假装，我哪有说谎，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消失真的不是我逞强。装潢角落那窗口，闻得到玫瑰花香，被你一说是有些影响。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知道的，我缺点之一就是很健忘，我哪有说谎，是很感谢今晚的相伴，但我竟然有些不习惯。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爱一个人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我没有说谎，是爱情说谎，他带你来骗我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我没有说谎，祝你做个幸福的新娘，我的心事请你全遗忘。 祝你成为一个幸福的新娘，我的心事就请你遗忘吧，然后在失恋以后就要有一段

但现在呢选择真的好久，而且好像感觉就是又在做股票节目会放这个。嗯，我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这是我们的选择。 有必要朗读吗？ 好，然后呢，可是现在看那个前十名真的全部都是 新歌。我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 爱不需要装乖。 Nope。 哈？ 没有，前二十名都没有。前二十名唯一的三年前的歌一首就是现在听到的这一首修炼爱情，在第十五名，还有我们开头的第一首十年在第二十名，其他都是这两年的新歌。吓到了吧，吓到了吧，还是难道现在连 KTV 的点播也都是 买的 买榜？ 哎、欸，有可能欸，有没有人真的去测过就是关于那个榜单的问题？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嘛，就比如说飞碟联播网飞碟联播网的榜单、嗯、其他电台有其他电台的榜单、嗯、 KKBOX 有 KKBOX 榜单。 对，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哦，那种串流平台可以算点击率的、嗯、或是KTV 可以算点歌次数的，应该会比较准吧。对，但重点就是你看不到后台、嗯、所以其实你知道啊，就是台湾一直没有一个很 透明的吗？ 很什么第一名的排行榜，比如说你说像你讲到英国就是哦 UK 金榜、嗯、BBC Radio、嗯、然后呢你讲美国就是哦 Billboard 就是告示牌排行榜、嗯、可是台湾没有一个，以前曾经有啊，叫什么 IFPIO 还是什么，就是那个反盗版的那个 有这个榜单，我真的不知道、欸、 曾经就是有短短的几年这样子、嗯、可是后来就没有了，然后一直现在就是各具山头林立的时代。嗯，对，嗯，但我那天呢就跟一个在 Billboard 的朋友聊天、嗯、才知道说哦，原来 Billboard 的海外版权啊、嗯、是可卖的，是可买的。嗯，也就是如果你有一大笔钱的话，你想要来操作一个有公信力的台湾榜单的话， 是可以的。 你是可以买说我就是 Billboard Taiwan。 那一大笔钱的大是大到多大 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公布欸、 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原有的爱我们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笑着说爱让人疯狂，哭着说爱让人紧张。 长痔疮，走路好痛苦，坐也坐不住，又肿又痒，不舒服，却有口难言吗？ 宝能治注入软膏，日本原装进口，有效止痛止痒抗发炎，修复受损皮肤，内置外置一注搞定。北市卫药广字第10702028号，本品系医师药师药剂生指示药品，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我们是 首发 EP 热烈放送中。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 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吴声梅。 3月6号的2点半，哥哥妹妹有意思。就爱点你 UFO。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今天呢，要送给你的就是华语的劲歌金曲，有排行榜，还有下个小时是你的青春之歌。 赖虎哦。 对这一首歌曲呢，不管呢是原本他跟王力宏的合唱，王明志，还是他跟Jam 邓紫棋的 Live 版本，在不同的排行榜上面都有很棒很棒的成绩，同时可能也是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北漂，对，对台湾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你现在是北漂吗？哦，可能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北漂好了。 在北漂原本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大家会去北京寻梦， 会去大城市、嗯。那通常可能以前会说去北京嘛，那现在可能还有就是 南方也有南方城市，嗯、有上海、有广州、嗯、有福建等等等等之类的，南京。好，所以北漂呢，就是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呢，就它塞进了，光北京就塞进了台湾的人口、嗯。对，然后所以就是他们的环线就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会塞到很外面，嗯、很简单的小小一段路都要等非常久，因为大家的那个通勤，我住不起市中心。 我记得好像说你跟人家晚餐，说你要约几点，那不一定到得了的。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打工族，就是北漂族，就有点像打工族，从外地来这边讨生活到大都市、拿的也是很小很小的薪水，然后很辛苦的工作这样子，所以会有这种就很像当年那个范逸臣在电线杆上面砸掉他的电吉他。然后说了一声， 哇，那也是很老电影哎。 对，《海角七号》就10年前啊，嗯《海角七号》，然后说，的台北这样子。 所以只要超越台北，在台湾，你只要来到台北，可以成为北漂一族吗？ 我今天才在 PTT 上面看到了一篇文章，然后他呢，他说他是一个彰化小孩，嗯、然后他先到了台中，就先到了大都市。嗯，他呢是一个很有演艺梦想的人，嗯、他想要当 model， 他想要演戏，他想要当歌星。 这么多， 其实他就是想要当明星啦、嗯、就是任何可以让他成名曝光机会都好这样、嗯、然后呢他现在决定要来到台北、嗯、他要借住在亲戚家、嗯、对，然后可是现在他没有经纪公司什么，他也一切都是零，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在一个这个世代，他怎么还会有这么旧的思想？ 对对，所以我就忍不住推文留言了。所以不知道现在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或者网络旁边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也是 就某种有新梦的？ 对，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北漂一族、嗯、就可能你出生在其他的县市、嗯、然后也觉得哦台北机会比较大，所以我就上来台北打拼、嗯、你也是北漂。 然后有人居然想问你说，哎、欸、,PTT 哪个版啊，我想去朝圣一下这样。 真的假的？ 他就好奇啊，是不是职涯觉得他在分享他的人生，他的梦想？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哦、oh, 那算了，我觉得不要讲好了。 为什么？你觉得会出事吗？ 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一具空壳尸体。 但我可以分享我的推文啦，我的推文就是说，因为他要求他在寻求建议嘛，他说有没有人可以给他一点指点迷津这样子，然后我给的意见就是开一个 YouTube 频道，找个直播平台开直播，然后设定你的梦想停损点，对，然后这个停损点也许是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阿妹的停损点是三年这样子，好，所以如果到了三年，到你的梦想停损点的时候，你都还是没有做出什么东西的话，那就认命吧。 我有做出东西，但是没有人看见我。 你有做出东西，没有人看见你，你做出了什么？ 我觉得我唱得很好哦， 然后我觉得我创作也很棒哦， 可能是我的伯乐还没出现哦。 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是不是跟一个女生喜欢上一个不会不是女生，男生没有关系，跟性别没有关系，就跟一个人喜欢上一个根本不会喜欢上的人是一样的道理。 可是你们明明很想访问歌手。歌手们都出这张专辑，他等了十年， 是， 他等了十二年， 是， 他终于圆梦了， 是。 那不是正面的影响吗？ 我无法反驳你这一点，你也可以用你的生命去等等看。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 来生还能相遇。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Number one， 他就是 Number one， 第一名。我们不一样。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要为你送上的是华语流行歌曲流行金榜。还有你去 KTV 必须要会的热唱排行榜，但其实也都是新歌呢。现在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则是来自于 Indie 榜。KKBOX 呢也有分，就是另类 Indie 独立乐团之类的。这个榜单呢，来自于 Hello Nico 的这一首新的 Remix， 你是被抹去的那一段风景。 一盏不变的那一段。我是被他放下的，捉摸不定的风景，还没弄清被什么吸引，就拥抱在一起，我只是同样留下了灰色的。 我们不再孤独， 让我们再来听一个 Number One 吧。 Number One。 虽然 KKBOX 的就是第一名啊，或者前几名，有时候你看到就觉得哇，因为常常都是 YouTuber 啊，或者就是你不认识的人， 真的不想嘴。 真对我真的不想嘴啦。但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认识的人，他是很漂亮会唱歌的余文文 ，Number One， 体面。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我刚给就烂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却换了人眼，我哭到哽咽，心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把遇见。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板，员工旅游计划书，请参事。 嗯，公主游轮会好玩吗？ 表演、电影、舞会，通通有。 哦，那吃的呢？ 米其林星级餐厅或顶级牛排，随我们挑。 住的呢？ 天天有24小时舱房专人服务。 那预算？ 全在预算内，让老板省到又有面子。 员工旅游、家庭旅游首选，盛世公主号、太阳公主号。 4到9月基隆港出发，请洽各大旅行社。 2017年新北市计程车驾驶免费健康检查自3月1日开始，涉及新北的司机朋友可拨打新北市立联合医院、亚东医院或永和歌星医院预约专线报名，专线可上交通局网页查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 孟蔚、李荣浩、荒井十一完美合作，甜蜜情歌，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孟蔚慢慢喜欢你 Sony Music 浪漫推荐。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要为你送上的呢，就是华语劲歌金曲排行榜。那刚刚听到的是几首歌，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为什么都这么慢呢、 啊？因为大家就是因为在排行榜，我就是要好好的 K， 好好的唱。 对，然后或是为什么都是抒情歌，怎么连一首连 single 一首快歌都没有？怎么会这个样子？ 真的都没有吗？ 我要睡着了，真的是都没有哎、欸。真是没， 我很遗憾， 真是没有哎、欸，对啊，就是你硬要选的话，当然可以有，就是譬如说一两年前的《帅到分手》啊， 嗯， 或是《干大是我干大的》， 吓死我了， 对对对对对，顽童，当然也还是有这样子，但刚好今天呢，就是都是很多很多的情伤歌，很多很多很难过，现在过去感情的记忆漩涡当中的歌曲。所以如果觉得呢，下个小时不行，我必须要换一点口， 我要醒过来， 对，我要换一点口味的话，下个小时是你的青春之歌，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点播属于你的青春歌曲。 Your love's for my life. 就爱点你 UFO。 请问下个小时我 calling 进去点播我的青春之歌，要说出我的青春故事吗？ Of course。 你不愿意分享青春故事给飞碟大平台的大家吗？ 我可能只想趁青春之歌偷偷点我想听的歌，但其实我没有故事。 那就是不行。 或是你就必须要 掰出一个故事来。 人人都是通告艺人， 人人都是对大故事家。Up in the air，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 Thirty Seconds to Mars。你现在收听的就是空中的梦想家，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他们是 Up Life Girls。 阳光，我不只是好老婆、好妈妈，也是全家的营养师，为家人补充能量。我选择有健康认证的统一阳光低糖无加糖高纤豆浆，使用非基改黄豆，补加防腐剂，大家喝得安心，妈妈更放心。 健康是幸福的后盾，我是营养师赵涵颖，推荐全家一起喝豆浆，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每天用活力为幸福干杯。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张信哲。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那么爱你。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米其林选在台北米其林指南出刊前一周抢先公布了必比登推荐美食餐厅名单，这次共有36家餐馆和店家入选，其中10间街头美食来自夜市。在必比登推荐名单当中，5家台式料理包含了茂源、美丽餐厅、麦灶、我家小厨房、双月食品，8家牛肉面餐厅，永康牛肉面、牛店精致牛肉面、刘山东牛肉面、林东方牛肉面、廖家牛肉面、老山东牛肉家常面店、建宏牛肉面。必比登推介特别介绍了清真中国牛肉面食馆，强调这间60年的面店别具风味值得一尝。 其他榜上有名的包括了点水楼、鼎泰丰、富航豆浆、冰松屋、杭州小笼汤包、好公道经纪园、想想厨房、一号粮仓、彭家园、祥和蔬食、宋厨菜馆、北平陶然亭、醉风园小馆，街头夜市美食共有十家，三间位于饶河夜市、南机场夜市和宁夏夜市以及临江街夜市各有两家入选，士林夜市也有一家入选，包括了阿南麻油鸡、臭老板现蒸臭豆腐、老啊地瓜营啊、陈董要炖排骨、福州世祖胡椒饼、石老板麻辣臭豆腐，还有石泉排骨、梁记卤味、洛记小炒。必比登推荐是由米其林评审员颁发给餐饮业者的一项殊荣，在其他城市推出米其林指南之前都会推出的推荐美食名单。餐厅可以拿到红色圆形标有 Big Gourmet 的贴纸为识别，不同于霍星餐厅另有白底星形的图案。香港一个11人的旅行团前天抵达台湾旅游四天，昨天入住溪头一家饭店之后，其中四个人开始上吐下泻，直到今天依然腹泻不止，领队告知饭店请求救护车送到竹山秀传医院。香港领队说，四名团员年约50，整团旅客一起用餐，其他人安然无恙，在医院追问才知道四人第一天到无期渔港吃了生蚝，医院初步检视四人症状怀疑轻微食物中毒，将进一步检查确认病因。台北市三民国小今天中午大约11:45，一名5年级的沈姓男童由校内顶楼4楼坠落到2楼平台，头部后侧撕裂伤，紧急送到三军总医院急救，院方经过2个钟头抢救，男童还是伤重不治。校方指出，沈姓学童平日作息正常，上课也很活泼，没有特殊状况，只是今天好像跟家人起了争执，家人原本帮他请假，可是中午男童的妈妈又把他送到了学校，班导师不知道男童到校，警卫确认他是学校学生，就让他自行走进校内。根据校内监视器，沈姓男童进入校内之后，一个人在校园内闲逛长达40分钟，再走到4楼教室，11:45的时候从顶楼坠落。男童爸妈告诉警方，昨晚和男童起了争执，警方不排除男童轻生，详细坠楼原因还要详细厘清。位于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上的土城医院工地，今天中午一名68岁的许姓女工疑似不小心失足踩空，从近10公尺高度坠落到工地1楼，其他工人听到声音赶紧上前查看，同时通报119，医护人员检伤发现这名女性工人的头部、脸部重创，身体和手脚也有好几处骨折，到院之后持续抢救，情况不乐观。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75点，涨幅1.79%，来到2141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7点，涨幅1.58%，241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3点，32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7点，涨幅1.08%，来到109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58点，涨幅1.87%，3044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7点，涨幅1.38%，348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41点，涨幅1.33%，成为10784点，成交金额1107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261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3.1分，日元106.25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335美元。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和马祖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时晴。北部预测气温18到19度，中部22到25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1到23度，澎湖19到20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神秘的微笑， 你现在听到的是全民大剧团创团作品《疯狂电视台》演出时的笑声。一家只剩下2个员工的电视台，如何 run 一整天的节目呢？3月31、4月1号，台北国父纪念馆。两厅院售票系统。 我是佩口胡恒慈，就读于逢甲大学国际学院、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商学与创新2+2专班。我现在大三，人在澳洲墨尔本，主修创新创业。从懵懂到实践梦想，我的生活很精彩。 为自己选择一次，发现不一样的自己。逢甲大学国际学院04-2451-7250分机6620美澳留学专班招生中。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欧巴的青春之歌。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现在要邀请你打电话给我们了，02236399555，0223639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 你战校都听什么歌呢？啊， 战校听的歌曲，战校不能听耳机啦。 哎，那为什么很多男性有人跟我分享他战校听什么？ 当然，你不能偷偷这样讲出来啦，就是私底下做是一回事。啊，国防 报告，他们是在脑内播放哦，内建自动播放啊，不是真流戴耳机在听 something。 是是是是，哎，话说我那天就是搭了一台 Uber， 然后 Uber 司机也在跟我讲说，他那时候当兵的时候，他在大金，就在金门，然后说他们的副排长有多瞎，就是开战，因为他战车连， 好酷哦， 然后开战车，可是，在公开频道播放，就是我们国军的。不好是不是不太行、啊？ 这是不好吗？ 这是不好啊！ 啊，你都曾经说过你带人家要去攻打什么，去自己掉进壕沟。 那没有，那在训练过程当中啊，训练过程当中我自己掉进壕沟，那 OK 啊。 刚刚的开战车不是也是训练的课程之一、喔？ 不是那个开战，因为你还没有听到完整的故事。那个完整的故事听完以后，真的是哦，好算了，我决定不要讲。 好。 02236399555，你的青春之歌，还有你的青春回忆，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哦。 你就在眼前呀，哎呀呀，很想握你的手，重新来过我，却只不可能的事太多，哎呀呀，分手又是。几天就想永远，对你的思念一天加多一点，分手第七天就想永远，每当闭上双眼你就在 02236399555。 Hello， 你好。 Hello， 教主教母。 刺青阿叔吗？ 哇塞，多厉害！ 听声辨人， 又不认真帮客人刺青了。我要是他，我又在烦恼了。 你现在有生意吗？客人在你的手下吗？ 对，客人在我的手下。 What？ 你赶快把你青春故事说一说，你要专注好不好？ 我听广播就会专注啊。 不是，我想知道客人现在的表情是什么样子。 他很欢乐啊，他觉得很酷啊，很有趣啊。 那这个客人他要刺的是图案还是字还是什么的？ 他是一条龙，彩色的龙在他的胸口。 等一下，这么大的案件你还不认真？ 而且在胸口哎、欸。 对啊，男生啦、啊。 胸口是整 個，我知道是男生啊，我在担心你的性命啊。 那个范围是很大吗？就是整个左胸膛这样。 很大很大很大，对，就跟与两边腋下都只剩下大概两指幅了。 那我自己有一个 刺青的问题， 对， 对， 刺一条龙在胸口，那刺到 你说乳首的地方该怎么办？是不是？ 对，那一块该怎么办？ 它是刺在乳首以上嘛？ 龙的眼睛叫做画龙点睛。 我觉得他们是不会这样子，所以就是，所以就是乳头以上，它不会超过那个范围，就不会有这个尴尬的问题。 对，那平常如果有一些图案盖上去的话，我们就会留一个小小的，就刺到那里就不刺，看起来有一个小光圈。 那远看不会很奇怪？ 不会啊，不会啊，你 也 可以刺得很接近啊。 哦， 对的。 好，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要听了什么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 啊， 叫你一声 My Love， 我来找找， 叫我一声，对对对。 那这首歌的故事是 没有很普通啊，就大概在国中时期，男生发春的时候听到这种歌都会内心澎湃啊。 你的澎湃对象是谁？ 我国中的时候不是我现在的太太。 哦，你的太太哦。 哦，对对，不是，是别人，别人。 所以你不能讲。 我太太知道啊，嗯。 反正那时候纯纯的爱这首歌就会连接到他就 对 了。对， 你可能在思念他，然后或者是对两个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可能听到这个歌，你就会这样子。 你们有交往？ 痒痒的。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然后他是别校的学生，你们就是下课后见面互传纸条这样。 没有，当然是同班的啊， 搞班队啊， 当然啦、啊嗯。 好了，刺青阿叔，希望你认真工作。 好的，好的，非常开心听到你们合体， 谢谢你， 拜拜， 不会，拜 拜。 拜 拜， 我是认真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火热的心睡不醒，风吹不冷，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哦、爱你的眼神，爱的天真，紧闭的双唇，只愿等你亲吻。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哦、爱你的眼神，爱的天真，紧闭的双唇，只愿等你亲吻。 天真的你，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让我们一起怀念那逝去的天真的青春岁月吧。哎， 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 Hello， 你好， 马克好，玛丽好。 哇，是 Trash 耶、欸！ 好久不见，你们终于在一起了。 天哪， 你过得还好吗？ 我过得还可以，你们过得还好吗？ 嗯，跟你差不多咯。哇，多么客套的对话。 Trash 现在是上班前，对不对？ 对啊，等一下去接小孩啊。 OK，OK，OK。Trash， 你的青春之歌是 Electric Girl。 什么 Girl？ Electric Girl。 有 H。 Electric Girl， 对，有听过吗？ 你记得是谁唱的吗？ 张力基。 谁？ 张力基，一个港星叫张力基。 哪个力？哪个七？ 立正的力，基隆的基。 张力基哦。 我需要好好找一找哈，你要等我一下。那你跟我们分享你的青春故事吧。 就是我在念高职的时候啊，我们高一是军歌比赛，然后高二就是舞蹈大赛。嗯，那我爸就说你到底念的是商校还是军校？第二年就说你到底念的是商校还是艺校？嗯，那我们高二的时候就是会用班费去请老师那个排舞嘛，然后每天下课就是练舞练舞这样子啊。嗯，然后那时候第一名的班级选的就是这首歌，张力基的《Electric Girl》。 那你人在第一名的班级吗？ 我们第二名。我们那时候我们班选的是洛城三兄弟的《跳》。 那你为什么不是播你们班自己跳的歌？ 因为我们第二名啊。 但 而且《跳》好像有人已经播过了吧？ 哦，这是你贴心就对了。 对啊。嗯， 好，待会欧巴马克找我看，感觉这个好有历史感哦。 真的哎， 他好像也只有红两首歌，一首就是这首，然后一首好像什么 PASSION 吧，他只有红两首歌，而且好像听说他已经过世了，不知道真的假的。 谢谢 Trash 带给我们你的青春回忆， 谢谢哦， 拜拜， 拜拜。 从日出静静的享受每一刻，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有些梦不做不可，有些话一定要说，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叫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叫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 等一下，等一下 ，Give you my heart， 然后你就笑了，是怎样？ 不是后面这个伪造的合音，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本来是要很严肃的讲说，哦，你有过这种思春的时候，叫你一声 my love 那种，哦，就是虽然 you my heart. 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来吧，0223639955。Hello， 你好。 好， 嗨，你是？ 我是台北市的丹丹。 嗨，丹丹。 丹丹， 丹丹，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哦， 我觉得丹丹好像跟我们听起来同世代的。 好紧张哦。 喂，你说你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对。 哎、欸，我没有新登场给你，糟糕。 没有关系。 干巴 登场， 谢谢。 所以现在上班吗？ 对。 那爱在西元前吗？ 对，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有什么故事？这是你几岁的时候？ 国中吧。故事就是因为其实以前小时候没有在听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嗯， 小学六年级那时候大家都听那个许怀玉的有怪兽，嗯，还拿着 CD 到学校，然后我都想说哦，那种东西好无聊，我要看我的卡通。后来就是到了国中，有一个同学就说，欸，有一个歌手唱歌很好听，他就说他的歌都很有趣很好听，所以你一定要听。我还说好，哦，很烦，我不想听，但是就被他拉去唱片行，并买周杰伦的那个翻特辑吧。 你根本不知道，他就说这一张你就是买回家就对了。 我就说哦，我不是很想听啊，他就是说你一定要买来听一听。然后我就 天才的力量好大哦，那个时候。 对啊，那时候我觉得很多我的朋友都是这样，就是我是说听周杰伦的歌啦。然后我就买回去听，然后听了之后就说哦天哪，真的很好听， 就屌屌了。 后来就很喜欢周杰伦，还有参加他的签名会， 一直到现在吗？丹丹， 现在还好哎， 欸，好，但是那是你的青春回忆， 很青春的回忆。因为后来就买了他好几张唱片，然后其实都有陆续追星，对，所以其实他的歌就是有很多的回忆。 哇哦，好的，丹丹，待会送给你，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如果你有认真去追过星的话，他真的对你的人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就是我，譬如说我听周杰伦的歌，可能他的第一张我听了可能超过100遍，可是我也 没有追他， 对，可是我没有付诸行动说去签唱会， 明明你家要去各大签唱场合，应该是很方便的， 是很方便的， 啊，都不用过桥， 是很方便的，啊， 对啊， 因为那时候我在追其他人嘛。 待ってね。 静碟放送， 请回到90年代，有小红梅的时代。全球乐坛最爱翻唱，5000万人共同记忆，爱尔兰的骄傲，请听环球小红梅。 Let it live.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快给我搜！ 我没有藏什么啊。 藏不住想玩的心，就快上良友旅行线上订票服务，快搜有位最低价机票，便宜不用抢，通通都有位。 是，马上搜 良友旅行订票订房服务，在线上等你哦。 首发 EP 热烈放送中， 我是 Eric 周兴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让我们一起爱到西元前吧，是爱在西元前。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每个礼拜的这一个小时为你送上就是青春之歌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分享你的属于你的青春回忆青春之歌。 Hello 你好。 嗨， 你好。 哎，关一下收音机哦，谢谢， 感谢。 怎么称呼呢？ 我姓邱 先生。 对， 邱先生今天想要听的青春之歌是 刘德华的因为爱。 因为爱所以这首歌 是 在什么 是、啊、 什么时候听到的？ 应该是1996年，是我国一的时候吧。 哇， 因为那个时候一些广告会用那个一些港星的那个当那个广告歌啊。 用什么 改装的音响？哦， 不是，汽车广告会有一些用一些广告歌，会用那个把一些感情那个像刘德华唱水友都有啊，有时候也是在电视上听到的。 OK， 那是我第一次买的专辑啊。 哦，好的， 那时候是买录音带啊。 好的，谢谢你，邱先生。 嗯， 拜拜。 I'm not sure. 首歌只会让我想到我的求学生涯历史有多么的糟糕。 什么意思？ 就是要背哦，你知道西元前什么什么，然后哪边怎么了，然后谁攻打谁的，谁又成为了什么，谁又合并了什么，然后什么帝国，帝国又变什么什么，我觉得。 可是不是蛮西洋的，比如说刚刚提到什么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啊， 对，我也记得我都背过这些东西。可是为什么我会背这些东西呢？然后那有什么故事呢？你问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我就是没有把快乐融入在我的学习当中的孩子，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因为爱》，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很多汽车都用四大天王的歌当广告，而且都是要爱在其中。你爱他也是张学友那首《你爱他》。然后我一直以为说，哇，张学友为什么唱这个广告歌？因为那一款车名叫做李阿塔， 李阿塔， 对对对，所以他的广告歌就变成李阿塔，李阿塔，李阿塔。然后我就是，哎，呜，然后长到就是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唱的是你爱他，你爱他。 哎，我觉得蛮棒的， 对他有偷偷改过一点点。 再长的时间我等待，再远的距离也不能把你和我分开。哦，大人大人，在离去的时候将我放在心中，当我闭上双眼带走我的玫瑰，大人将要走，我会永远记得，分离不可怕，因为我有爱，哦，因为我有爱，哦，因为我有爱，我会记得。 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是因为爱所以正在收听着呢？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 你是？ 嗨，我是哈利。 你是谁？ 我是英灵护法。 英灵护法，亮亮亮亮亮亮。 天天你好， 讲出来了啊！嗨， 今天想要听什么歌呢？ 我想要听那个如果的事，范玮琪跟张韶涵。 哎，这是你青春之歌哦？ 还是这是最近新闻事件啊？ 或许你这样随便提起这个新闻事件， 哦，不行啊！哦， 我不知道这个新闻事件。哼，对，这个是我大学第一次表演那个 手语 的歌曲。 你说马上猜对这样子， 我觉得表演手语手语歌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我现在回想起，想说究竟为什么要表演打手语，边打手语边唱歌的感觉呢？为什么？ 就是手语社啊，手语社的社。 可是这已经不只是手语社爱做，康复社也会做。 对， 然后所有的就像你说的什么迎新、什么露营，我也会打一下这样子。 我知道，因为真的会跳热舞的人没那么多。可是手语舞是 OK 的，就大家都做得到的。 哦，可是我最近回去看啊，就是很多高中的手语社已经开始都在跳热舞了。 啊啊啊！ 就反而比较没有在打手语，然后 康复社的手语已经变成是自己发明手语，不是真的去学手语。 哦，它已经变成像那种什么带老师的带动唱那一种东西。 对，有点像那样子的形式。嗯， 所以待会你会边听《如果的事》，然后边自己打手语吗？ 你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啊，我现在还有在带手语。 那个狂练的话，你会记得哎、欸，就是不自觉的会还是会打。 真的假的？ 嗯，对对对。 我最近有点想要学手语， 正规的、 啊。真的吗？ 对。正规的、 哦、可以教你啊， 可是我不要、 哦、正规的， 可是我不要学台湾的啊，我想要学个 国际的手语吗？ 某个奇妙国家的手语这样子。 哎、欸，我们之前是不是讨论过有没有国际手语啊？ 有国际手语，可是、嗯、应该就是说，像英文它是国际通用语言，可是不是每个世界上的人都会使用它一样， 是 就是手语也会有国际手语， 对、啊手 是也不是每個， 因为语言就是会有隔阂啦、嗯，对啊， 对对对。那国际手语只是说它尽量是用各个国家的 整合起来， 对对对，不要有太多的文化背景在后面，嗯、让大家可以尽量可以看得懂这样。嗯，对对对， 好的，待会就送给你《如果的事》。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 无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我的灵魂如此沸腾，为我爱的人，爱一个人付出才会完整，无条件越爱就越深。 梁静茹，02236399555 ，Hello， 喂，马克、玛丽，你们好。 今天第一个女生，你是 Teresa 吧？ 是， 你好强哦！ 你们是不是这个礼拜开始合体了？ 是的， 哇，太棒了！ 谢谢你， 终于了却了以前那个你们半夜做的那个节目，因为花莲那个时候是收不到的。嗯嗯嗯嗯。我想点一首《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对，因为我要谢谢这次我们花莲的地震啊、 哦，真的， 来自不同的，好像救援各县市的一些救助人员，嗯，还有各国的，嗯，啊，对，我才看得到，真的是那一阵子，我们真的是天天就是余震，就慌掉了、嗯嗯嗯，然后看到那么多受灾户，真的是也很谢谢这么多人这么热情的伸出双手来，嗯。嗯，我也想真的是天佑花莲，然后花莲平安。嗯， 那 Teresa 你家有事吗？ 我还好，我就是一个衣橱倒了，鞋柜倒了。 哦，那就好。 倒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好的， 好， 谢谢你 Teresa， 谢谢你们， 拜拜。 玛丽，你很漂亮哦。 好耶！ 本来就是啊，而且马克我也终于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哦，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有一天好像是晚上不知道几点，我看到 WTO 姐妹会的、哦， 看到我上节目。 对，对，看到你上节目，他们在讨论一些什么，反正就对啊，你们真的都很棒啊，感觉可以想象你们一起做节目那种乐趣，一定很过瘾。 谢谢你 ，Teresa。 好， 感恩的心。 好，谢谢你们。 拜 拜， 拜拜。 你们要彼此吗？ 如果来上演大和解，就是会在某个舞台，他们一起唱这首歌。 哈哈，就是在演唱会的时候之类的， 或是会有个 还是分手擂台？ 我不知道钱有没有办法打动这个破碎的心，这样 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哎，不是。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我会奋不顾身的去爱你。 怀着感恩的心，谢谢大家收听飞碟联播网。怀着感恩的心，谢谢我还有一天可以跟吴玛丽一起主持节目。 感恩，那个恩比较高吧？你刚刚说没有唱上去。 对，你刚刚你是说你吗？你自己？ 我以为是你有走音哎，还是我只记错这首歌的 key？ 哈，我刚刚没有唱歌。 你刚刚 Teresa 点播的时候，你有唱了一下感恩的心。 哦哦哦哦。怪我， 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依然会珍惜。 好，所以真正的感恩要做到花开花落都要一样的珍惜。不是发生了好事的时候就啊、哦、感恩感恩感恩，然后发生不好事情的时候就那个戏啊， 太极端了吧？ 我觉得发生不好事情的时候还是怀着感恩的心。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 喂，你好， 你是谁呀？ 我是台北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我刚刚听到玛丽说那个历史让我超有共鸣的。 难道你也很糟糕吗？ 就烂到一个炸掉。 那你有办法？ 我还记得我连考十二分。 啥？ 哎、欸，你十二，我觉得十二是我比不上的程度。 十二分，你是不是多学？ 就是、猜的都比我高。 欸、真的有可能、欸 你是不是赌性太坚强？就是明明多选题你不会就不要写，你 没有， 还是猜 天分呢、欸？而且导师还是历史老师。 哎、欸，你不要觉得我们就是赌性很坚强，我们的复选题，我们真的觉得就是。A B D 啊啊！怎么会 是 C 跟 E？ 不确定就不要选，因为会被倒扣 啊！我没有不确定哎、欸，我才觉得他怎么会正确答案跟我相反，我才觉得奇怪嘞、 欸。那全部会扣光光。那话说，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倒扣了，对不对？大家体会不到我们那个时候那种感觉。 嗯， 林先生，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林先生， 林先生， 你好。 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什么？ 林先生 青春之歌吗？我觉得每个时期都有青春之歌，但是我想点的是《荒野之城》。 荒野之城。 狂野之城。 狂野之城。郭富城。 那时候国小会写毕业纪念册啊。然后每个女生的爱歌都是《狂野之城》，《狂野之城》，然后是粤语歌，然后都觉得大家好 gay 掰哦。 你们会写《狂野之城》在上面？ 就是我有爱什么爱人啊、爱事、爱物啊，然后爱歌， 然后爱歌都是《狂野之城》。 很多人都会写《狂野之城》啊。 是哦。好，狂野。 那时候就是，所以那时候又很常听到这首歌，就想要那个时代。 待会就带你回国小。 好，谢谢。 拜拜喽，林先生。 拜拜。 拜。 我们在双手合十感恩完之后，要来狂野之城。 你的青春之歌。 郭富城其实有太多这种动感的快歌，因为以前在四大天王当中，就是他主打是跳舞部分。然后有他其实，在《青春之歌》当中，他有几首歌是会让我想到一些回忆，就可能大家一起要跳大排长舞啊，什么分享爱啊。 你好像没有分享过你在学校里面的活动跳舞的故事，你是不是刻意我要隐瞒什么？ 刻意我隐藏我，因为我未来要以舞棍阿北之姿出道。 对对对对对对对， 历史节恰恰我恰恰恰恰恰。 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李国毅，巧灵眼镜 Kuroshio 有进价轻量上市，特价1680元起，搭配蔡司镜片再享优惠哦。Kobayashi 巧灵眼镜。 老伴儿啊，好不容易退休，终于有时间去看看世界了。 是啊，我最想去北极圈看日不落奇景，观赏壮阔的挪威峡湾，到冰岛蓝湖温泉感受大自然的冰火之歌。 那咱们就要去北欧走走，大家都说欧亚旅游是市场领导品牌，北欧行程更获金质奖唯一肯定，他们的专业与经验啊，真的让人很放心。 一生一次的北欧之旅，请上网搜寻欧亚旅游。 最好的爱快刚刚好的等待，我始终相信最好的快要发生。大家好，我是张栋梁，我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最好的快要发生》。 我是张涵雅。哎呦喂呀，哎呦我怎么，哎呦我掉到不能哎到啥个门呀吧？ 公聊卡印象，那是个地方，丢一地东东。拜。 两个小时过得好快啊，3:52，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啦。嗨，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然后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3月18号的青春点点追思纪念会的话，现在可能要变成清点叫登记大典了。 他还是可以追思啊，因为青春点点还是青春点点嘛，哥哥妹妹有意思还是哥哥妹妹有意思，这样。 好，所以呢我们会在3月18号的下午2点到5点在花博流行馆举办一场就是我们的见面会。哇，讲见面会好像怪怪的。 对啊，你是谁啊？ 举办我们的马克信箱现场版，这样子。好，所以欢迎你可以共襄盛举。那所有的详情呢你就可以搜寻Facebook 青春点点点，在脸书上面搜寻青春点点点，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所有你需要的资讯了。最后要跟大家说一声，你很棒， You're awesome， 拜拜。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 走吧，一步之遥就梦想。